马云高调主动控告淘宝商家卖假货，侵犯佢平台嘅商誉。咦，淘宝商业名誉边鼠嚟噶？其实马云系咪落错 order 啊？之前我记得佢讲过，名牌谋取暴利噶，啲僆收错指令系咪啊？要打击真嘅铺头先真嘅。我系外国移民顾问 MJ， 感谢党为我哋带嚟自由行，炒高我哋嘅物价。感谢党为我哋带嚟黑心食物，加强我哋对毒物嘅抵抗能力啊！而家再一次感谢党为我哋带嚟雾霾，锻炼我哋嘅呼吸系统，大大提升喺逆境嘅生存能力。你老尾俾我哋唞下得唔得啊？我系强国生还者阿 Win， 好欢迎翻嚟呢一节嘅强国 生还者。 咦，点解今日好似又系静咗少少嘅？ 其实啊，因为有网民咧喺我哋 Facebook 留言，就话想我哋去实地考察下而家骨场情况。咁、哦、啊，八旗咧就响应呢个嘅呼吁，咁由前日起佢上咗去呢个嘅广东省去啲骨场度巡视一下。 哇，好辛苦咁、啊、样， 结果就失去咗联络啦。 行政拘留，俾人行政拘留。唔系嘅，系咪？我哋唔好趁佢唔喺度讲坏话，应该系屋企有啲事嘅，系啦。 唔知会唔会要过多12-13日后先可以揾得翻啊？ 睇下佢下个礼拜喺咪度做节目，大家就知噶啦。 通常呢个行政拘留应该15日，咁啊，佢又即系身家清白，又冇钱科水，咁啊，真系可能要坐咗15日，一支牙刷就里面10-20个人一齐刷嗰啲咁样。 O K， 咁佢下次翻嚟咧，可以讲下俾人行政拘留嘅呢个经验，可能好多人。 喂，真系好恐怖噶喎！之前有人讲嘅，即系一只牙刷咧咁多人用噶喎，啲卫生环境好恶劣噶喎，同老鼠、曱甴玩游戏噶喎。 哦，你系咪有啲经验？ 我冇经验，我冇经验，所以同班个网民讲，我真系冇经验，所以帮你唔到，解答唔到你嘅环节。而家八旗就响应紧你嘅呼吁啦，希望佢翻嚟可以有进一步嘅体验，话翻俾你哋听。 咁好啦，或者大家听众朋友咧，如果大家有行政拘留经验咧，可以点样缩短个刑期啊？嗰啲咧帮一帮阿八旗，睇下帮下佢，睇下有冇咩办法。如果唔系，下个礼拜佢都翻唔到嚟做节目啊！ 咦，其实 MJ 你好似寻日、前日都喺深圳，我都系， 系咩？ 系啊，不过你个经历好似得意啲啊！ 我哋成日都喺大陆走嚟走去噶啦。 你喺深圳做咩嘢？系考察骨场嘅， 梗唔系啦。喂，唔系，我真系响应你嘅呼吁咧，即系听完你讲呢、這个强国嗰啲微信支付啊啲咁方便咧、啊，我真系我从嚟冇呢个大陆嘅户口嘅。 系 咁，我寻日咧上去，反正上去见客，不如就去开翻大陆户口啦。 系系系， 系啦，咁都几顺利。而家香港开户口好似有一定嘅难度噶嘛。 香港开户口咧，又要身家清白，又要依样嗰样查好多嘢嘅，亦都会最后嘅开唔开嘅决策权就在于银行。 系啊， 以前好容易嘅，即系我哋细个僆仔嘅时候咧，即系我哋僆仔讲紧都系2-3年前啫。 即系阿 Win 佢个年代同我年代唔同嘅。我记得阿 Win 同我讲佢几细个去开户口咧，银行会送个猪仔钱啱俾佢嘅。 呢个系你嘅年代嚟嘅， 我嘅年代就唔系啦。 OK， 以前真系好方便嘅，基本上我印象中应该系30-20分钟之内绝对系搞得掂， 系 好容易开个个人户口，但系而家好似好麻烦。 系啊，我试过香港人开户口，我相信冇乜难度嘅。我试过带啲强国人去开户口咧， 系 银行职员真系会问一啲问题，咁跟住你嘅问题咧，你答得唔系咁正确嘅话咧，银行职员真系唔开噶。 系 佢类似我嗰次个客，佢问嘅问题系即系个户口点样用啊？咁样咧，佢觉得个户口咧系 A 人去申请，但系 B 人喺后面网上使用嘅话咧，佢觉得咁样系唔得嘅，所以就唔开啦。 哦，真系唔成功，失败嘅。 系啊，唔俾唔开。根据头先听你讲，睇落都唔系阿 Win 你用嘅，其实你系俾阿八旗喺网上用嘅。 吓， 系啊，咁唔得。 香港而家个审查越嚟越严格嘅。 系啊， 系不如讲翻你国内，你用咗几耐时间啦？寻日由个深圳考察完骨场之后，跟住 但系我接济探完阿八旗，你冇事啊嘛？我带啲饼嚟俾你， 攞咗啲牙刷俾你，唔使同其他人共用啦。 跟住就去开户啦，唔系我真系见客嘅，跟住就去开户。开户口其实就其实嗰个埋去柜台嘅过程唔系好耐。咁同香港而家都類似啦，去攞飛啦。咁嗰個排隊嘅過程比我想象中都文明咗嘅，所謂即係有啲凳喺度坐喺度啦，亦都冇乜人打尖嘅，有銀行職員喺度維持秩序嘅。 嗯，唔係撳飛仔啫咩？撳 飛仔，撳飛仔， 冇得打尖。 啲人會埋去問嘢噶嘛？啲人會都有咁嘅人啊，即係明明阿 Win 你埋喺櫃頭度處理緊嘢，係啦，佢哋走埋去問嘢。我想問你咁樣攞張卡得唔得㗎？咁樣 我會 係啦，咁就會阻咗進度噶嘛。係我頭先過咗。 咗几个飞啊？我可唔可以系翻嚟补啊？呢啲即系唔系常规嘢咧。 你攞张飞攞张丑有冇印象？要等几耐啊？ 都有一个钟啊，咁就其实 都要一个钟头，即系基本上，譬如你攞张飞系1052，咁啊而家嗌到四号咁样。 我攞张飞94咯，我去到嗰时候好七啊几咁样咯。 廿个 number 你要等成个钟头。 其实快噶啦，因为我见嗰度其实冇廿个人嘅，佢有啲人都走咗噶啦，应该。但系一军可以处理好耐噶嘛，我埋柜台都玩咗可能有四个字半个钟噶。 我当年我应该系两三年前啦，因为最早10年前开过农业银行嘅。不过收尾就觉得农行唔方便，又冇网上啊，又冇得捆绑微信 K 卡啦，可能我冇识唔识啦。就后尾就喺工商喺罗湖附近嘅，喺火车站附近有一间工商银行，好似系加咩物流、加华物流咩咩嗰个附近。跟住开我嗰阵都系用咗一个钟头到，好方便。咁啊，你都问过我噶嘛？开工商定开中银噶嘛？咁我收尾我都唔建议开工商，因为工商嗰个网上咧。好複雜，同埋經常輕機，而家改咗系統又麻煩。不過呢個始終都係幾年前啦，而家即係聽翻。 我最後就開咗中銀嘅，咁啊都因為中銀我覺得佢好似嗰個分行比較多，咁即係冇得停嘅。咁我首先我去之前我都問咗阿 Win 嘅，咦星期六佢開唔開㗎咁樣？咁我都問佢啲同事，原來佢哋深圳嗰邊嘅銀行係咁樣嘅，星期六理論上咧佢係會開到4:30啦。咁但係咧 唔係間間開 係啦，唔係間間開嘅，咁你要搞清楚究竟邊間開。即就算是 可以打电话去问嘅， 系啦，深圳福田区咁样啦，可能是福田区嘅某条街嘅 中银 就 开 嘅，某条街就唔开嘅，咁要搞清楚。咁跟住去系真系好方便，系唔使带任何嘢嘅，基本上系带个回乡证。咁我有个稳阵啲，我带埋住址证明去啦，其实就唔使嘅，自己填上去就 OK 噶啦。咁啊，冇咩证件要带噶啦。 跟住佢就会帮你，你有冇开埋嗰个咩支付宝啊啲嘢？ 开埋网银，开埋网银，即系要有内地。你嘅电话号码 吓，咁你有个国内一卡两号嗰个都得噶嘛？ 系啦，如果唔系就唔得嘅。有短信提示，有嗰个叫做动态嗰个密码咧。 哦，知，即系每次要揿嗰个密码。 系啦系啦，其实香港唔系咁叫嘅，嗰个 咩咩编曲， 咩系编曲系啊，编码器系啦，系啦，佢哋嗰个叫动态，我搞咗好耐，我先知道哦，呢个编码器。 哦，OK， 港产啫，港产， 啲用词唔同啫。咁可以留意嘅系首先埋去啦，咁攞飞啦，咁你我哋埋去唔知点样攞飞。即系唔知攞边一只，有好多只。 一般业务查询好似系咪就咁叫做？ 跟住唔系，佢其实而家都几，我唔知系咪每一次都系咁啦。佢有个職員姐姐喺度，成個大堂都佢走曬嘅，佢就會喺攞飛嗰度開始幫我噶啦。你係做乜嘢㗎？我係開户口嘅，有冇開過啊？用咩證件開啊？回鄉證咁樣，佢就幫我撳噶啦。最后佢揿咗乜嘢我都唔知啊，其实即系可能系一般业务，佢有写嘅揿个飞嗰度已经问噶啦，你系咪用好似帮我揿系护照开噶，即系唔系本地嘅身份证开嘅，咁有啲唔同嘅。 咁但系你唔使用护照噶嘛，同我嗰阵一样， 系 一 样。佢揿飞我都系揿护照。即系同用护照开嘅人一样嘅处理方法应该。 OK。 系啦，咁因为咧之后我知点解啦，之后咧埋到柜台咧。咁佢我填咗啲开户嘅 form 啦，名啊地址啊就嗰啲啦。咁原嚟系唔得嘅。佢话佢咁样入唔到电脑嘅，系啦，我要去电脑嗰边去再入嗰啲资料嘅，系啦，咁就原嚟系本地人嘅开户方式同外国人嘅开户方式唔同，咁而家香港揸住回乡卡咧，佢应该都仲系好似外国人处理方式咁。 但我记得你同我讲你有一笔数要汇翻俾一个客户噶嘛，你当其时系将嗰笔钱先入咗去中银，再转过去定系直接转过去？ 我问佢，佢就建议我入咗落我户口先咯。 使唔使手续费咧？ 唔使。但系行同行嘅交易 打款啦，同行打款， 同行嘅转账，香港嘅转账，唔好成日挂呢啲打款， 系啊，汇款 系啊，同行过数。 如果你唔系话入咗你自己户口，你系直接汇过去咧，佢有冇话使唔使收手续费咧？ 佢又冇讲，我问佢喂，我而家其实最后要做呢个动作，咁应该点做啊？咁样咁你咪入咗自己先咯。跟住我哋喺银行试埋嗰个网上银行咧，系啦，网银啦，佢叫系啦，咁咪去点样过数咁样咯？系啦，咁啊。 基本上我系开完户即刻去嗰个电脑嗰度，好多嘢要做噶嘛，要 喺上面操作埋嚟， 系啦，激活佢嘅电话银行、网上系啊 ，activate 佢嘅电话银行啊、网上银行嗰啲嘢。咁全程 OK 嘅，即系嗰个之前帮我攞飞嗰个银行职员。会继续喺度帮我去电脑嗰度处理啲嘢啊！ 男仔女仔嚟嘅， 女仔嚟嘅， 有会唔会发展一段可歌可泣嘅爱情？ 唔会，佢都几忙嘅，佢一路应付紧我咧，一路就帮紧其他客人嘅。其实佢系最忙嗰个嚟噶，系啦，柜台职员就一对一啫嘛，佢系对紧几十几人问佢嘢咁样嘅。系啦， 我就谂紧会唔会同你发展一段可歌可泣嘅爱情故事？ 唔系任何女仔，唔系任何雌性动物都同我发展可歌可泣嘅爱情故事嘅。阿 Win 你可能系啦， 服务得你好嘛 ？OK， 我真系觉得佢哋嗰个。即系都叫做系好尽力去帮啲客人咁样咯，同埋、 okay. 即系都每个客人都唔同啊嘛，咁佢俾我嘅感觉佢都系好做到我要做嘅嘢嘅， 系 我所有嘢都唔识。咁唯一一样嘢点样咧？咁我头先即系一开始讲过系想绑嗰个微信支付噶嘛、 嗯， 我想将个微信支付。 咁咩银行帮唔帮到你咧？ 银行佢有啲嘢原嚟佢都唔系最清楚嘅咁，咁佢就帮我揿两下之后咧，佢话咦，你呢个香港电话号码嚟嘅，我帮你转翻大陆号码，我先绑定啊。咁但系我大陆号码系另一个电话嚟噶嘛，咁我觉得咁样好似有啲唔系呢个微信，有啲唔同，系想绑我自己香港电话号码噶嘛。咁佢话俾我听唔得咯，咁我就算啦，我自己搞啦，我迟啲先谂下绑唔绑啦。反正呢个唔系最重要嘅，我都觉得。跟住我翻到嚟香港，我今朝啫嘛，我今朝去试下绑，唔系一好轻松。绑到啊！ 我当其时专登去北京，我都要再排个队嘅，因为点解咧？我嗰个工商银行嗰个户口咧，系绑我之前有一个大陆个号码，即系开嗰个户口嘅时候咧，那个工商银行户口嘅时候咧，就绑咗一个叫做，譬如叫做 A B C 号码咁样啦。咁啊 ，A B C 号码曾经唔见咗，咁啊亦都冇再补办，后面就出咗而家呢个 D E F 号码。咁於是問題嚟啦，我將我微信綁返去工商銀行嘅時候呢，佢因為我微信捆綁住我嗰個租仲係已經變咗係 DEF 號碼啦。咁但係喺工商個户口個系統登記嗰個呢，就係我之前 ABC 號碼，咁所以係銜接唔到。 哦，要去返銀行 update。 要去返銀行 update， 同工商講我已經唔再用 ABC 個電話 number 啦，要轉做 DEF 啦。咁你兩邊同微信你個信息係準確呢，先至可以綁定嘅。 哦，喺網上處理唔到，有冇試過？ 佢唔得啊！喺微信我諗住改號碼嘅時候咧，佢唔得。你去到一定要，因為依個唔係微信嘅問題啦，已經去到工商嗰邊嘅問題啦，銀行嗰邊啦。咁所以要都搞咗，好似喺北京專登排隊都有搞咗成個鐘頭。 OK， 呢個微信支付咧，雖然我都係聽阿 Win 講開始去留意嘅，咁但係咧而家如果尤其是即係讀聽眾朋友咧，想係去內地嗰度多咗生活嘅話咧，或者多咗內地嘅朋友咧，其實都真係要申請翻過嘅。我已經唔止一次即係有啲同事同我講話，喂俾翻過翻錢俾我啊，咁樣用微信支付啊，跟住喺內地好多的士啊，買嘢啊，全部都可以用微信支付咁樣去做啊嘛，咁所以都係有需要嘅。咁好似而家香港都逐步嚟緊啦，但係就未必係微信支付啦。 Apple Pay 啊，電子錢包嘅嘢啦，咁睇下邊個跑出啦。但係呢個方式係有佢方便嘅地方嘅， 係係 即係電話版嘅八達通啦，可能係你可以當。 不過香港真係好少用咯，香港我基本上。微信支付反而因为我唔系用苹果 ，Apple Pay 都用得少，咁所以都系八达通。始终八达通有个垄断性喺度。 系啊系啊系啊，呢、這个都系佢阻住咗、阻住咗电话钱包呢样嘢嘅一个用一个地方。系啊，咁跟住大概系一个半钟多离开银行噶啦，其实都 OK 方便啊。 OK， 咁 啊攞住张银行卡，攞住咗个网上银行户口，其实佢仲叫我download 埋嗰个电话理财嘅，即系个中银嘅 app， 系啊，中银 apps 啦， 系啊系啊，咁啊喺电话度都做埋嗰啲咁样嘅程序咁样。 对于一向做开大生意嘅 MJ 嚟讲，一定有需要噶啦。 我就我哋啲小生意都先需要呢啲婆打手，大生意都唔使呢啲啊！大生意，帮我攞啲钱啊，俾阿边个做评总。 咁跟住骨长咧？ 骨长啊，留翻俾阿 V 你讲啊，我都想听一下嘅。 跟住就冇食埋海底捞翻嚟。 海底捞有喎， 真系有食埋海底捞翻嚟，一个人食海底捞。 啊？ 唔系，我约深圳同事食。 因为一个人 点会一个人食海底捞咧？ 独卵嚟嘅 海底捞，都要同啲听众讲下嘅。而家都多咗香港人知嘅打边炉。咁佢係一个肉麻服务去文明嘅、啊、即係服务多好到好离谱嘅，哎呀辛苦晒啦，係咪排咗好耐队啦， 即係喺你后面又帮你做呢样做嗰样。 跟住你嘅电话摆喺台面，佢又俾个塑胶袋你套住电话，话驚你又弹亲个电话啊，你准备录啲虾话墨鱼话落去嘅时候呢，佢跑过嚟，我帮你录、啊、我帮你录我帮你录咁样。好令到你咩事啊喺度咁样。 但係,OK 嘅嘢食質素方面。 嘢食 OK, 即係好食啦。 咁你覺得小肥羊好食定海底捞？ 一定系海底捞，同埋我中意食辣，佢嘅辣就辣到可以好离谱嘅。系我中意食辣嘅人都会觉得顶唔顺嘅。 小肥羊当年都可以好辣嘅， 其实真系越嚟越退步嘅，都系 已经唔觉有，我都应该有五六年冇食过小肥羊 嘅。系啊，初就几好食，但系而家都会争啲咯。 吓 咁但系贵咗啊！海底捞，我寻日两个人食咗500蚊人仔啊。 $200一个人咯， 系啊， 哇，都几贵 咗啊！记得我哋初食好似系100多蚊， $100到啦， 仲话喂，好真系大。 你开咗两支茅台？ 冇啊，饮咗三杯啤酒，啤咗$18啫，冇啊，正常嘢食咋。 吓， 系啊， 咁好夸张喎！你几日冇食饭先上去嘅？ 咁啊，唔系，我寻日真系肚饿嘅，寻日系净系食咗串鱼蛋， 吓， 跟住就到5点几啦。 OK， 见完客就去探下八旗，跟住就去 即系摆低咗牙卡同饼干， 系啦，跟住就去开银行户口，开完户口就去咩啦，就去海底捞啦。 OK， 但系你两个人500几真系好恐怖喎，喺深圳 系啊， 吓、啊、即系平一般平民食嘢啊，即系唔系话食啲酒店乜嘢啊， 冇食啲贵嘢噶啦，已经、啊、即系都系肥牛两碟咁样咯，咁我哋又大食嘅都 哦， 咩啊，我同你喺上海食都接近500啦。 好似系 系咯，唔系平噶啦，而家 系啊，即系而家国内消费真系一啲都唔嘢少。 系啊， 系咦？不如讲翻啦，我都喺深圳，我系礼拜五喺深圳， 系 因为礼拜五咧有个客户就系呢、這个annual dinner， 我冇探白旗，应该白旗嗰日先出事嘅，咁我系有响应参加个客户嘅 annual dinner， 系啊，系骨长嘅 annual dinner， 唔系，咁咧佢哋国内好兴嘅，嗰啲客户嗰啲 annual dinner 答谢会啊，或者即系答谢。上游厂家或者下游客户、啊、通常都是在过年前一两个月呢啲时间嘅。咁咧，但国内就好兴嘅呢啲咁嘅答谢会啊，或者年底咧就会打电话俾厂家，喂，我哋有个咁嘅答谢会啊，就咁坦白就揼你钱咯，赞助可能3-5千啊，咁就邀请你过去咁样咯。 哦、即系你要赞助嘅， 要赞助， 你公司要赞助嘅， 梗系要赞助啦。 啊，怪唔之得啦，我就见我，因为我都听你讲呢啲，听过好多次，你一年好似去10次8次啲答谢会， 系啊，好多啊，即系细嗰啲已经唔去噶啦，通常主要都系去大客户。 唔去嗰啲使唔使俾咧？ 梗系要啦。 O K， 即系要俾，即系呢个系国内一个潜规则嚟噶啦。 O K， 咁啊俾咗钱啦，喺深圳，我记得喺呢、這个。会展中心，福田嗰边会展中心有一间稻，唔系稻香，嗰间叫做，哎呀，突然间噏唔出个名，点喺会展中心嘅？ 都系打边炉嘅？ 唔系，系点会答谢会？点会打边炉？成唔系好多围五围啦， okay. 就喺嗰度即系食啦。哇，真系好恶劣！嗰间系一间香港嘅餐馆嚟嘅，唔系稻香，唔记得叫咩名。唔系，算啦，谂到再话翻俾大家。 重要嘅， 但系真系好难食，啲龙虾系缩缩地嘅，跟住啲嘢真系非常之一般。 O K， 咁啊，即系如是者咁啊，食咗餐饭啦，饮啲红酒啊，一齐，即系大陆好兴嘅，即系我当晚都饮咗唔少嘅，本来谂住系唔想饮嘅，因为几个大老板喺度啊嘛，咁啊老板喺度费事饮啊，但系咧嗰啲气氛啊，即系嗰几围台咧食到2-3点钟，跟住就成。班人哦，我哋系东南大区嘅，我哋系西大区嘅，咁啊，几个嚟敬敬领导咁样，跟住就嚟噶啦，咁啊，跟住啊，领导咁少酒嘅唔得，跟住又倒一大杯俾你咁样。 敬敬领导系你、哦。 咁就我啲老板喺度嘅，所以我系小领导啦。 OK， 咁跟住饮，意思即系饮完啦嘛，就坐我喺坐翻地铁，由会展中心就坐地铁落翻去福田，就坐喺落马洲翻香港咁样啦。 OK， 咁我仲记得都有件，其实 annual dinner 呢啲都好小事，食完就冇乜特别啦。有啲有件即系我呢几年都冇见过嘅一啲情况喺坐火车发生嘅，即系唔放心，唔系咩香港人同大陆人打交嗰啲啊，系我去到落马洲，咁啊如事者过埋关，就坐呢个往红磡嘅火车，我就坐咗头等，咁啊同埋几个同事， 果然系老板啦、 啊，咁就坐头，其实你坐头等80几蚊咯，你坐经济即系后边嘅都40几蚊啦，落马洲翻红磡。 跟住坐第一个站嘅时候呢，我后面最后一节嘅头等车，所以头等分应该是一节两节咁样，总之最边边啦，就突然间有个阿妈喺度好大声喺度嘈，屌你老母啊，救命啊！跟住系咁打一个细路仔，跟住我望一望，个细路仔几大啊？屌你老母咩？跟住望个细路仔只不过一岁，仲坐紧 B B 车嘅。咁咧，我睇到咧个细路仔个 B B 车里面咧就好多奶粉喺度。咁怀疑啦，我同一个同事怀疑就系个阿妈谂住冲奶粉嘅时候咧，个 B B 咧就可能喐嚟喐去就整泻咗罐奶粉，就啲奶粉倒晒出嚟。咁阿妈突然间就爆发啦，跟住亲眼睇到系。兜巴一巴两巴三巴系咁升嗰个细路仔， 我知啊，因为啲奶粉而家咧好难买噶。人哋千辛万苦喺香港买唔到奶粉，咁咧就专程咧就搭乘火车上深圳就买翻啲水货客买晒嘅奶粉，跟住辛辛苦翻到嚟啦，谂住有奶饮啦。个小朋友就好唔乖咁样，倒泻晒。 嗰个嗱，我唔知系香港人定系咩啦，但系总之咧，這个阿妈咪咧讲嘅呢个白话咧，就广东话咧系非常之唔正嘅。 似内地口音嘅， 唔知系新香港，一定系内地口音，唔系似啊，唔知系属于新香港人啦，定系广州或者。系啊，仲丢你老母啊！咁真系咁样喎，丢你老母啊！救命啊！停未啊！跟住我同事仲话，佢系佢阿妈嚟嘅，丢你老母咪即系闹翻自己咩？即系我哋都觉得好怀疑，好即系做紧乜嘢咧？跟住于是者呢件事由上水，你大家知道啦，落马洲落上水呢、這个站本身已经好长噶啦， 系 咁落到上水，即系个时间比往常一个站和一个站长，咁啊于是者打咗好耐，跟住再由上水再开出去粉岭嘅时候咧，个阿妈直情系搵个袋，个手袋铺都唔知诶手袋啦，女士用嘅手袋兜嘢掟落去个 B B 车个小朋友个头嗰度，跟住个小朋友当然系爆喊啦，即系成个头等嘅所有人都听到啦。 两个都好辛苦、啊。 跟住我同啲同事咧就本住呢个仗义之心啦，咁谂住，唉，算啦，不如过去即系同阿妈讲咪唔好啦。 应该啊， 咁但系谂一谂，唉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即系正常。我哋呢啲出惯国内咧、你喺国内见到一样咁嘅嘢，你都唔会出声嘅。哇，点知过到去 都要讲下。 我本身有咁嘅意欲嘅，收尾就见到一个鬼佬咧，就企喺前我哋头等嘅前两大概十零米度啦。咁一路企起身嘅，例如喺听到 B B 喊嘅时候，一路企起身。望住啊！我感觉到个鬼佬系好有正义感嗰啲嚟嘅，咁啊即系想即系制止呢件事啦。咁啊，正当我哋准备有所行动嘅时候咧，个鬼佬就已经行咗过嚟啦。睇到个阿妈又想冚个小朋友嘅时候，就冲 一手捉住佢， 冇冲埋，就喝埋佢。诶、，stop，it's just a baby 咁样。跟住个鬼佬应该唔识讲中文嘅，跟住个阿妈亦都明显系唔识讲英文嘅。个阿妈就关咩事啊？你知唔知我几辛苦啊？嗰啲咁咧，就唔喊好啊。跟住个鬼佬就即系大家一个用英文讲， 大家叫佢沟通到嘅， 应该沟通到嘅。 因为如果佢大家知道对方做紧乜嘢啊？ 啊， 跟住咧，制止我啊嘛。 系啦，跟住于是者再过多两三分钟，个鬼佬一企喺度嘅时候咧，个妈就已经开始停止咗呢个虐儿嘅暴行啦。再过多冇几耐咧，就一个貌似如真嘅女士，咁啊，即系都好忠诚嘅一个女士啦，就行埋嚟就话我报咗警噶啦。咁啊，警察 你好收手啊！ 仲有呢件事咧，喺鬼佬未过去之前咧， 系 有个港铁嘅职员 系 咁啊，车度冇制止过。讲你嘅职员咧， 点过？ 唔系，你听埋讲先。由落马洲，佢就喺架车嗰度噶啦。咁佢嘅职责系做乜嘢咧？就系 check 我有冇呢个用呢、這个 头等， 嘟个头等舱啦。咁跟住咧，嘟完之后，佢就企翻系啱啱呢个头等嗰、那个上车，得一道门上车嚟啫嘛。咁啊，企喺嗰度。跟住咧，已经开始虐儿事件到一段情况，而家鬼佬亦亦都未埋去嘅时候咧，咁我截咗呢个叫呢个嘅车飞员，一个好后生，我谂廿零岁嘅女 仔嚟 啦，女仔，我叫过嚟，啊喂，你见到一个罪行发生，你都唔制止，跟住佢就好愕然啦、啊，人哋系家事咁点点点，我话即系你作为一个地铁嘅员工，你只系负责车飞嘅啫，你见到一个暴行喺度发生紧嘅时候，你都唔会尝试话企图去制止嘅，咁佢就唔出。我话你放心，如果 B B 死咗嘅个细路仔真系出咗咩事死咗，我一定我会话见到你咯。跟住于是者佢先至打电话，定唔知用个walkie 通知 车长， 系啦，通知车长。于是就再有另外有几个已经有几个地铁职员再上车咧，已经系阿鬼佬喝麻咗之后嘅事嚟噶。再有几个地铁职员住车上嚟就叫个妈唔好再喐手啦。后屘就有警察上嚟，因为报咗警嘛。警察上嚟个站咧，我冇记错应该系大埔墟。去到大埔墟站。 咁、有几个警察上嚟、 嗯。 但有一样嘢又比较系失望嘅系咩呢、即系唔知系我个人对警察嘅一个想法有想歪咗定系点样啦。佢一上嚟呢第一件事唔系去走埋媽咪嗰度先。第一件事就大声就问成个头等嘅乘客。 有冇黑社会你咪黑社会你咪黑社会 佢就问头等嘅乘客。有冇人愿意跟我返差馆落口供有冇人愿意做人证、 okay. 有冇人愿意做人证即系我嘅想法就佢系唔想解决件事，佢系因为大家都知道唔想唔哇，差馆落口供可能要几个钟头，又搞咁多嘢，哇做人证之后又要抽一日出去，可能要上庭或者点点点，咁即系去 怕麻烦， 系啦，佢嘅第一件事上嚟就系要阻，即系又用言语去令到我嘅感觉啊，唔、知真定假，唔知系咪真系真实性啊，就令到其他人去唔出庭或者唔翻差馆指证，咁、佢就可以冇人投诉咯，即系件事解决咗咯，咁样咯。 系， 收尾又包括鬼佬，包括有一个中年男人，另外嘅之前冇参与嘅，都自愿话我愿意做人证去睇到呢件案发嘅发生，跟住警方嗰个警察咧就迫于无奈就行埋嗰个。妈咪嗰度就同佢讲：，小姐，而家有人报警啦，咁样你就系啦，你都要跟我翻差馆点点点啦。咁应该系去到大学定系火炭就攞车啦。咁跟住就即系离开咗啦。后面就唔知啦。 所以真系唔好话我哋即系有啲点样系崇洋啊，或者见到鬼佬觉得特别吸引啊啲。其实真系鬼佬嗰、那个平均嗰个文化水平啊，嗰、那个 高好多 啊，系啊。即真系真系有啲唔同嘅，人哋系即系唔使谂，即刻唔使考虑，即系谂如果呢件事喺外国发生，我谂个警察都唔使问，啲人已经系即系一个 default 嘅情况嚟噶。边个做人证跟我翻去，咁可能已经有多滞添啊！佢唔使咁多人，冇咁多人，冇咁多人，可能即系唔使问嘅。但系喺香港社会就系咯，有时都会出现，但系 OK 噶，头先听到即系都起码有冇中年女士帮。 我觉得因为头等 系啦， 我觉得系因为头 等高啲噶啦。 系 啦，咁我相信如果冇即系真系再冇鬼佬出现嘅，可能已经都有唔止一个。 可能我 B B 死咗， 应该唔会嘅。我估唔止，我谂其他香港人都会埋去制止嘅。但系就冇唔应该再考虑咁多噶啦，即系会唔会多次反而少一次啊？ 但系如果调翻转啦，同样一件事情，如果你喺坐大陆嘅地铁或者大陆嘅高铁里面发生， 我谂我都会制止。 你都会制止， 我都会制止。咁点啫？你睇住个 B B 咁， 即系当你行到埋制止嘅时候，跟住突然间发现侧边有几个人出嚟，哦，睇到你等打个 B B 咁样， 唔可以谂呢啲噶啦。 但系而家正正就系，即系如果你喺大陆出差，或者见到一个阿伯扑低，你都会走去扶嗰啲嚟噶。 系啊， 跟住扶完之后就会有人屈两三咗，哦，就头先就系你推跌我咁样。 咁我哋唔可以因为呢啲所谓嘅坏分子做嘅事咧，而去制止自己做好事噶嘛。咁你可能真系有真嘅，真系阿伯扑低咧，系啊，你唔救佢，可能真系会死咧。 出现过好多啦，国内嗱，但系阿伯扑低屈钱啦，咁啊，包括有个真系有个细路女喺广州，唔知叫做咩名啊，俾人 车哦，小月系咪啊？好似十七个人买， 系啊，都冇人理佢。 系咯，咁其实呢啲其实嗰十七个人未必系真系全部坏人，未必系想掂行掂过啊。但系真系怕咗呢啲事啊嘛。咁越多人因为呢啲一两件嘅坏分子做嘅嘢，去怕呢啲事而唔去做呢啲好事嘅话，咁咪出现个社会咪就系咁冷漠咯。系咪？你问佢行过十七个人？可能其实有，可能有一半嘅人都埋过，都想过埋去。我应该救一救佢嘅，但系出嚟嘅结果就系咁样。 正正系呢个社会风气咯，就系呢个 唔得啊！我哋唔可以俾呢啲坏嘅社会风气，即系影响咗自己就唔去帮手咯。 而家就系一个劣币驱逐良币嘅一个情况发生啊嘛，就喺国内实在太多呢啲嘅欺诈、欺凌、欺诈事件出现，咁所以搞到个个都唔会去做一个好人咯。 系，所以咧，有个讲法咧就话唔系好人太少，而系坏人个破坏力太强啊！只要一搞镬一窝，一窝粥嘅话咧，其实唔使咩嘅，其实一嚿老鼠屎就搞镬晒。 系啊， 系咁，所以我哋要更加多嘅好人先至去冚过，可能一百个好人先冚过一个坏人，但系你都要做呢一个咁嘅好人咯，就唔可以完全就因为得啦，我都唔理噶啦，尤其是仲要喺香港喺大陆，我谂我都唔可以考虑咁多。如果真系个精神病嘅阿妈咧，就算头先讲嗰件事发生喺大陆，精神病嘅阿妈打个仔，你再唔系去制止佢，那个小朋友就可能就咁离世啦。咁其实本身你可以救佢嘅，咁咪好可惜咯。 就系即系如果 假设得你一个人，你都会冲埋去嘅。 我都会，我谂我谂唔到咁多嘢噶啦。 嗱，呢个就系 M J 嘅正义感啦。如果各位女听众咧系对 M J 有呢个遐想嘅话，可以上我哋 Facebook 专页去同我哋 M J 沟通嘅。 多谢先，但系咧唔系啊，即系个社会系应该系全部都系咁样嘅人，就唔应该呢啲人 本身系系啦，即系因为仲有时间啦，我哋可以咁讲。本身喺我自己觉得喺八九十年代，即系经济仲未起飞嘅国内咧，当其时我都有出入国内，即系觉得嗰阵系即系嗰个人同人之间嗰个隔膜系好少嘅，即系会大家会有啲信任啦，亦都唔会话一条友无端端主动咗埋同佢讲，哇扑街呢个一定系骗子嚟嘅，想呃我，即系以前唔会有。随住经济嘅起飞，我哋嘅道德底线同呢个经济系啱啱系背道而驰嘅。 我暂时觉得香港仲 O K， 所以要努力去守住咯，即系唔好俾呢啲嘅坏嘅消息啊事件影响咗我哋咯。咁样头先你讲呢件事咧，我想讲一样嘢嘅，呢个就系我成日最憎嘅一种官僚主义制度，大家已经忘记晒自己做初衷啊！即系嗰啲警察又好，嗰、那个港铁职员又好，佢就纯粹跟个流程，跟 order 做嘅，系啦，大家就纯粹走个流程，完全忘记晒佢本身，即系点解你当初想做警察咧？你唔系想维持治安？ 搵食啫， 如果佢真系搵食，咁冇错，佢真系冇错嘅，打工啫，咁冇错嘅。咁但我相信世界上嗰一个警察定两个警察， 两个 系啦，佢唔会真系完全系咁样噶嘛，佢哋系因为俾呢、這个。俾呢、這个官僚主义啊，流程进度去解决晒佢所有事，唔止警察嘅，其实我哋唔好针对警察，好多而家嗰啲职员啊，都系咁样一个流程化嘅。你打上 customer service 呢个流程，呢、這个更加严重。佢唔系想帮你解决件事嘅，佢纯粹好似一个白痴，好似电脑问问题咁样咧。你是否机主？是，请给我身份证号码，请给我地址咁样。呢啲全部低能嘅事件嚟嘅，然后佢完全唔理你究竟是现实上发生咩事，佢跟流程，我根据流程帮紧你，跟住完全唔系站喺你的角度去解决件事。咁佢其实佢系咪？佢知唔知自己嗰个岗位其实做紧乜嘢嘅咧？ 唔知啊，总之月底有粮出，系一年去两次日本咁啊 ，OK 噶啦。 即系呢个走流程嘅方式一定系稳阵，咁但系就真系有啲会忘记个初衷咯。所以有件事即系唔止喺呢个政治运动上面出现嘅，我哋经常唔好无忘初衷啊。系啊，我哋经常要记住自己初衷。你做呢件事，你本身原意嘅目的系乜嘢？出发点系乜嘢？跟住你先去做，你就唔好纯粹因为你以后之前惯咗嘅流程。我跟流程做，哦，有证人咪告，冇证人就唔做咁样，咁跟住又继续睇嗰、那个嗰、那个阿妈就打个仔，跟住将件事发生到越嚟越坏嘅即系情况，系咪？而家呢个向好方面，可能即系大家就入去警署啦，去揾社署嘅社工帮佢啦，可能个阿妈佢都系唔想嘅，佢都精神压力好大，咁得到适当嘅救助之后，咁咪冇事咯。咁但系如果大家都系咁冷漠，哦，途人又唔帮手，警察按流程做，冇证人，件事不了了之，个阿妈继续喺屋企打个仔。咁其实可能就係一个以后嘅家庭暴力发生就係啲咁样嘅情 况。係所以即係希望各位听众啊可以响应一下 MJ 嘅呼吁啦，即係无忘初衷，同埋即係大家本住都係人，我哋係人唔係一个禽兽或者一个畜生咯，我哋係会有一啲啊，我记得以前孟子有一课书都有讲过，一个细路仔就係跌落井，故不论你係识佢唔识佢，你都希望会去救佢。 係 啦，即係有咁嘅情况。 人家有恻隐之心，係你去救小朋友咧，唔系因为想识佢嘅阿妈，系啦，唔系想因为点样得到咩好处，你就系为咗纯粹救个小朋友啫，就系咁简单嘅一回事。人本身应该就系咁嘅。有句歌词我醒起啊，突然间啊，我系呢个娱乐界嘅人。就算咧你冲唔走世间嘅感慨咧，你都可以至少咧唔好俾佢去改变自己嘅。 啱，即系其实今集啦都嚟到，因为都今次节目咧，因为冇咗八期啦，咁啊仲喺拘留所，我咧晏少少又要过去呢个探佢啦，咁所以我哋今集嘅节目时间咧就要录一节嘅，咁啊预告一下啦，小弟阿 Win 咧就过几日就会去实地去探险啊， 我以为实地 骨场，呢个北京同埋天津嘅小弟会安排出差， 你小心啲， 咁到时就会同大家现场直播下。 个北京天津嗰个雾霾情况啦，点样话上个星期能见到得零米啦，能见到得零米基本上真系好恐怖噶啦，系啊，能见到 伸手不见五指咯。 到时我会喺 Facebook 度会喺我哋专业直播嘅，咁希望大家听众有时间 like 咗嘅或者未 like 嘅都关注一下我哋 Facebook， 喺只不过喺上面直接打强角生还者就可以搜寻到我哋噶啦。 好啦， 好咁今集节目时间差唔多，我哋下个礼拜见。 OK， 拜拜， 拜拜。